大匪直播，哇！今个礼拜正式回复翻啦，因为上个礼拜咧，大匪看天下又冇，大匪直播又冇，因为咧有啲事咧，令个人咧，其实嗰日都谂住做嘅，系食饭打边炉，因为我哋附近有一间咧打边炉好正嘅，155蚊，咁咧就喺正呢个西九龙中心对面。咁咧有雞子啊、肥牛啊、羊肉啊，啊咁啊，扇片啊，啊乜都有啊，咁啊任食，咁啊包飲飲品，咁啊上次咧就同啲網友咧就喺嗰度做，即係每一次習慣啦，逢係星期四，咁啊做直播，咁咧就之前咧啲網友上嚟咧，咁啊大家一齊咧就開開心心食飯，咁嗰晚就咗打邊爐嘅，咁咧就。嗰日收到两个电话，咁令到个人咧嗰个情绪波动啲，咁啊出资咧就，唉唔做啦，啊咁啊星期五有嘢做，咁星期六假期，唉索性都休息一下啦，咁咧就有啲嘢咧就想喺直播度讲嘅，咁啊先讲咗少少啦，咁啊肝宝咧就出咗噶啦，咁咧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或者想试下，咁咧就可以上嚟台买或者 PayPal 买嘅，即系喺巴打台嗰个购物车度买，咁咧就168蚊一樽，咁咧就正式咧，因为咧嗰个发行商要做杂志真系困难啊，好多杂志就而家咧就发行商执笠，咁啊有9个 live 啊喺 Facebook， 咁啊睇下 YouTube 有几多啦，咁咧就发行商执笠，变咗咧就要再转发行商。咁啊，净系出呢本杂志，因为之前咧就俾咗发行商咧，先俾咗前期使费嘅10几万。咁啊，执笠唔发书，咁啊 high 咗，咁啊仲要再转发行公司，所以今期咧呢个健康解码咧就迟咗，但系咧铁定喺今个月11月15号咧就会喺市场有得卖噶啦。咁咧就卖148蚊，亦都送翻一樽。试用装嘅肝宝，咁你哋譬如我要哎呀唔想你啦，你可以试下嘅买嘅。咁咧今期嘅专嗰个封面咧就系徐化普博士，即系林依丽个老公。咁咧就专讲佢嗰度即系柏金逊症啊啦，啊点样医得好啊，小儿麻痹嗰啲嘅。咁咧大家可以咧对健康系有啲分析啦，咁嚟。买本试下啦，咁肝宝亦都系，总之逢系做呢啲植物提取物咧，都系要空肚嘅。咁样，咁希望咧就大家啦吓，咁做多啲啦，即系食多即系对身体好嘅。咁你哋如果可以过嚟，咁另外咧，因为嗰关于阿林依依啦，咁林依依咧就喺11月咧就翻嚟，咁咧佢咧就。会上嚟客串嘅，本身咧我就联络咗恩生讲，咁啊恩生咧，因为咧而家咧就做咗迷米嘅台柱，咁咧本身佢话嚟客串嚟探下我嘅，咁啊卒之就暂时成唔到行啦，因为佢都忙，咁但系阿林依依咧就话上嚟同我客串几集节目，讲认真嘅，其实我唔识佢，我真系唔识林依依嘅。我见过佢几次，譬如好似嗰次访问阿徐化普咧，咁咧就去佢间铺啦，风味馆嗰度咧网聚，咁咧我啊俾咗100蚊，咁啊参加网聚，咁诶去见一见阿林依依啦吓，咁啊就系、是、真真正正见过林依依就嗰一面啫，咁咧就。佢喺美国啦，夏威夷啦，咁啊会翻嚟嘅，咁但系呢两日本身上飞机就上唔到，因为咧佢耳仔发炎啊，唔俾上飞机，咁啊要只耳仔好翻啲，咁佢今日咧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话翻嚟，咁咧就喺佢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亦都讲话咧就支持一啲有义气嘅网台，即系星期二得到啦吓，咁啊。八打台当掹车边啦，咁咧就会上嚟做啦。咁另外佢有啲人脉啦，话搵几个靓女啊或者咧系知名嘅人，咁咧就过嚟做节目。咁到时介绍我识。咁我真系冇见过佢嘅，我连佢 WhatsApp 都冇，净得个 Facebook 嘅啫。咁 林依依咧就仗义啊，咁啊多谢佢先啦，即系睇得起我哋啲咁嘅小网台啦。第二咧就关于巴打台一啲嘢嘅，就系巴打台咧，因为咧早轮咧即系个 subscribe 唔够，咁啊啲节目咧又比较混乱啲，咁咧就重整旗鼓啦，咁啊做啦，咁咧就做多咗两个新节目嘅，有啲联播啦，联播就迟啲都会停㗎啦，佢嘅联播就係强国生还者、台湾黑白讲同埋呢个军武戏言。呢三个节目呢就联播緊嘅。咁呢其他嗰啲节目呢健康解码都联播。咁啊多谢红爷啦，上次因为佢白食啊，咁啊上嚟仗义啊同我做咗辑健康解码，咁收视都高企嘅，咁连埋收听率呢有千零 view 啦，连埋嗰个下载。咁啊讲佢食咗啦，咁今晚呢佢哋我做直播佢都走咗上嚟，咁啊俾我哋睇下佢嗰个佢食咗敏迪对白食嗰个效果，咁啊佢都话显著嘅，睇到咁。咁啊佢啲有知识啲嘅人啦，唔好似我哋呢啲啦，啊半吊子半桶水。咁佢哋呢始终喺大学香港大学做讲师嗰啲呢就唔同啦。唔同我哋啲啊倒吊都冇半滴墨水，咁我哋做啦。第二呢就係、是、做多咗两个节目嘅，一个节目呢就叫老蛇毒女嘅。咁呢就讲男人女人啦。林依丽又话啦，原来佢哋老千，多谢你哋话俾我听。都多谢佢啦。咁做好多嘢都系啦。咁做多咗个节目，咁呢就同阿奶昔啦、公主合作啦，咁上集我呢两集我吞咗 pod 嘅，咁交咗俾 Albert 啦，因为我都有啲事处理同埋网台呢好多变化，咁我哋呢成日话分台，同埋想将星期得到做返一个时事节目台呢，咁呢之前做唔到，咁而家嚟緊得啦。咁呢个老蛇独女，咁呢就即係失败者同埋一啲宅女啦，咁讲下男人女人啊千奇百怪嘅事，咁呢就唔係讲性嘅，係即係讲啲感情问题啊网上点样玩到尽啊各样嘅，咁我哋做囉。咁呢就累积嘅收视呢慢慢上啦，咁而声音下载呢就星期二得到係有嘅，巴打台呢就而家仲搞緊喺香港网台嗰度，咁多谢 Michael 空帮手啦，因为我都係唔识佢。即系识得人少啦，但系即系多谢好多人仗义帮忙啦，就介绍呢啲人帮我完成到我心目中想做嘅嘢。咁第二个节目呢就叫做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我返大陆11年，由99年到11年啦 ,10 年啦 ,11 年喺上高生活。揸车见到嘅千奇百怪嘅嘢，亦都讲出香港人同大陆人嗰个相处系点样嘅。咁我哋头先都讲緊啦，好似有头先你做嗰啲，有啲系做呢个五金厂嘅，啱啱嚟咗个老细，咁另外有啲系做制衣嘅，咁有几个喺出面啦，咁当然啦最大啊 GTO 啦，咁成日嚟捧场啦，咁几个厂佬喺出面，咁佢话不如做返个节目叫一个中港厂佬的独白啦，佢哋又做返个节目啦，咁我话下个礼拜三啦。啊咁呢收视呢都 ok 嘅，譬如好似第一集咁过咗万啦。第二集呢就两万几，咁第三集就少啲啦，即係酝酿緊啦。咁而家巴打台呢就订阅过咗千㗎啦，咁希望大家努力啲啦。咁我知道过咗千呢有多人喺背后发功嘅，就唔系我一人之力做得到嘅。因为呢我哋呢就尝试做好多节目。但系因为咧个 view 数啊，各样嘢都唔系咁高啊，好多人做咗冇心机，咁啊唯有我自己提枪上马，咁又做多两个啦。我其实好怕做节目嘅，每日揸住个咪唔知讲乜嘢。咁但系啲人话：，你好叻，一个人用噏个几钟头，其实唔系嘅，好辛苦。有阵时听到我即系漏口咁样咧，其实个脑喺度插紧嘢讲。 第三呢，唔系第二呢，就係呢，因为自己嗰个唔够料啊，做时事节目真係唔够料。其实我每一次做呢，我都要睇好多报纸啊，临做之前睇好多报纸啊，睇咗好多嘢我先做得到。但係个人呢年纪大呢，记性差啲，有时呢做出嚟嘅效果唔系咁好，喺大飞看天啊。希望做得好啲啦。咁呢我亦都諗緊做呢个独白嘅节目呢，我所熟悉嘅我唔使稿。我讲我咁多年嘅经历喺大陆。咁呢就会成章㗎啦。係咪，所以上次咁讲大陆呢喺1999年至2003年呢最多嘅新兴行业呢就係循环保。主要呢就係讲第三次呢就讲啲人啲女仔即係香港男人飞咗条女，咁跟住将啲屋呢即係将啲家私呢佢就卖咗之后第二条仔上场啦，跟住佢就走去二手家私铺买返啲家私。咁呢个循环再用呢，咁讲呢一啲啦，咁讲好多偷渡客啊，其中一个手法啦，好似今集讲啦。点样偷渡法呢，咁中关中港车咩事呢，咁我都有讲。咁下集可能再讲多其他嘢少少啦，因为牵涉厂啊，香港人嘅生活啊，大陆人嘅生活啊，香港司机喺上高点样搵食啊，大陆人又点样喺香港人身上呢搵到佢哋嘅着数啊。咁时移世易，咁事隔咗十几年，而家呢就係、香港人同大陆人嘅角色调转咗。都令人唏嘘嘅，因为呢个节目最主要就係讲借我自身嘅经历啦，就讲出香港人以前八面威风，咁而家呢就俾大陆嘅宣传机器呢挤压得唞唔到气。个角色调换咗，嗰个转捩点喺边度啊，转捩点啦喺边一度啊，譬如好似以前香港人喺大陆点样风光啊，咁而家呢又到大陆人对咁，咁香港人喺大陆嘅生活啊，生存嘅空间啊，呢几年大陆人对香港嘅睇法又系点，咁借呢个咁嘅中港过气中港司机就讲嘅。咁呢就唔系话哎呀讲滚女呀 女人呀 你哋啲人呀包二奶，唔系。我讲一个现象，咁我呢就做节目最鍾意㗎啦，有名有姓，咁我连我以前喺边度打工啊，那个老细叫咩名啊，实际喺海关嘅操作啊，同埋一个中港司机面对嘅困难，或者一个香港人佢自己喺大陆要求生存啊，遇到咩问题啊，咁我都会讲啊。咁可能呢有啲人呢唔熟悉，或者有啲人熟悉都好啦，咁佢哋可以听下啦。咁有啲人会话喂你讲呢啲过气咯，系过气呢个系必然嘅，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过气人物，亦都唔系即时嘅人物啦。但系呢有好多嘢呢系嗰件事过咗气，但系做处理同埋嗰个事态嘅发展同埋个逻辑性系唔会改变。所以点解讲呢，即系读历史即系等于温故知新，读历史而知古今。呢句说话好重要，因为我自己个人比较鍾意历史啦。咁呢就倾咗好耐啦。咁同几个制作嘅团队啦，倾个网台发展啦。咁我呢都曾经讲过点解做巴打台，係因为有啲人想做节目，佢哋唔想牵涉政治太多嘢。咁冇咗个包袱。咁呢就我想尝试下去做。咁呢就最近呢就个伊斯兰节目就而家做緊 caption， 咁就开始啦。咁我哋呢就搵咗使多少钱啦，唔多嘅。咁开始剪片头啊，剪片花同埋预告啊。咁呢就开始做。咁啊多谢 Albert 帮手啦，因为佢专业嘅。咁当然我哋个台嘅规矩就係、即係除非好似星期二得到咁啦，即係拍档啦，咁譬如好似芒向編輯部，咁佢哋做节目，咁喺外国嘅好似阿杰拉德啦，咁仗义帮忙啦，咁一般过嚟做节目呢，我哋都会俾返 少少嘅居马费啦。咁啊，$400一集，一集即系两节至三节啦。咁咁希望可以做得好啲啦。咁另外我哋会陆续有啲制作啦。其实之前试过拍片啊、出样啊，咁啊好多种方式啦。咁啊睇睇下啲主持需要啲乜嘢啦。好似嗰、那个宠儿话你知咁，可能又再复播啦，因为佢哋都唔得闲嘅。咁做节目最困难就系、是、时间唔系钱。咁好多人应承咗，到最后尾又时间关系啦，就恩生一样啦咁。咁林依依咧就OK 嘅，咁帮手啦，咁睇即系年纪又应该可能我大啲添，但系都系多谢佢啦，即系因为始终系一个即系网台界比较成咗名嘅人啦，咁睇得起咁啊，咁真系唔识嘅，咁都啊开到口，哎我嚟咁，咁啊多谢佢啦。咁第二就系听晚9点，我哋咧就有直播节目，以后逢星期二、三、五就会有三个新节目，系喺巴打台播嘅。咁开头咧都会，即系都会喺嗰、那个。喺嗰个星期二得到联播啦，但系净系 Facebook 啫，因为 YouTube 嗰度咧，巴打台咧系做唔到啊，系做唔到，咁啊冇办法啦。因为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之前咧，我哋做出预告片喺 YouTube 嗰度咧，就讲戏嗰个节目啦，咁啊电影率先睇，咁咧就我哋播预告片咧，其实咧电影公司系俾嘅。但系咧，摆上个 YouTube 嘅时候咧 ，YouTube 嘅监察系统咧就因话我哋版权问题，咁咧就将我哋所有嘅 YouTube 直播功能同埋 YouTube 上好多嘅嘢咧就冚咗，直到咧就版权同版权者了解咗先释放翻。所以而家咧喺巴打台咧 YouTube 咧，我哋直播唔到嘅，只有星期二得到。咁唯有小心啲啦，其实我哋做啲嘢都係想帮啲戏宣传啦，冇钱嘅但我哋好睇嘅唔好睇嘅我哋都讲。所以我哋做啲节目呢就比出面呢坊间做嗰啲唔同囉。即係唔係嗰啲擦鞋啊，或者收线稿啊，赞啲唔赞啲啊，一阵又话劇透问题啊，各样我哋唔係。我哋就係讲小众又好，好睇嘅又好，譬如好似啊节目主持啦，咁啊讲呢个巴塞巴里王喺印度嘅，咁咧就而家咧其实喺网上咧就做咗第一集、第二集出咗噶啦，咁啊呢套电影，咁佢赞得好紧要，咁咧就其实我之前我都睇咗噶啦，咁就喺千寻嗰度，千寻有，咁啊喺千层嗰个睇咗，咁其实一个都相当出色嘅电影嚟嘅，喺呢个印度片，咁佢又冇过誉嘅，咁第二集呢就可能香港唔知上唔上啦。咁听日开始做直播呢，咁呢就有三个节目嘅，二三五，咁听日一个聚嚟嘅，咁听日会做三节，咁呢就第一节就由我就介绍点解会有呢个节目嘅出现，咁呢就呢三个节目呢就嘅主持呢好多人都识嘅。咁第一个节目呢就听晚啦，就讲点解佢哋会喺我哋呢个台度做开咪呢，就唔收费嘅。咁之后睇下佢哋鍾意点啦。咁呢就係照我哋而家平时嘅佢出样拍片做好多嘢嘅。做得比较仔细啲囉，唔似我哋呢啲斋支乜咪咁就喺个乱噏，就当做一个节目，咁系我哋失败嘅。佢哋呢就真真正正呢是有心做嘅，咁好丰富。咁第一个节目呢就係听日啦，打头阵呢就係仙人述意，就係、是、仙人做嘅。咁如果大家对仙人熟悉嘅，咁佢本身都係一个资深嘅三年几嘅网台主持，咁专系讲啲灵异呀嘅事件啊，鬼怪嘅，咁佢哋咧就会出外景啊，咁我哋就出埋制作费拍外景啊，点样咁啦。咁第二个节目咧就叫做《历史启示录》，主持就荣少，就讲世界历史嘅黑暗面。 咁呢就 YouTube 呢最高嗰節呢佢哋曾经做过嘅辉煌呢就50几万秒，就唔係我哋呢啲咁嘅即係啲哎呀主持可以做得到㗎啦。咁第三个呢就叫无所不谈。就讲呢就70、80年代90年代2000年啊2001年呢香港社会嘅好多嘅现象啊各样咁。或者有啲奇怪嘅事啊，或者有啲呢大家值得回味嘅回忆呢就喺嗰度讲啦。咁呢佢哋呢就暂时呢就会做三个节目。咁呢就听佢哋同我哋傾嘅时候呢，咁佢可能呢就会一个礼拜做40000嘅，仲会再加一个嘅。咁睇佢哋另外一个拍档阿卡文点啦。咁呢佢哋就搵咗有啲嘉宾啦，佢话呢会可能会邀请返啊观音小姐过嚟客串做返集啦。咁其实呢我唔好意思。因为呢我自己本身呢除咗萧生嘅节目之外呢，我其实对网台呢嘅节目呢係冇冇一点听㗎。我真係消粉。咁但係除咗萧生呢，即係可能有啲人都会失望啲。包括恩新港先生嘅节目国情揭露呢，其实我都係冇听㗎。只不过佢哋呢就有陣時見到面啊，遊行示威啊，大家點下頭佢知我係邊個啦，因為以前支持人民力量嘅關係。咁但佢就一冇聽。咁既有對所有嘅網台又唔留意。咁但係呢又可能做網台。咁所以林依依都話啦，乜你咁㗎咁喺 Facebook 講。咁可能係。但係呢就我話我做網台呢係想做一啲我从来冇做过嘅嘢。如果能力所及呢，如果钱係负担得起呢，我都想试下做。所以呢头先呢譬如讲阿荣少啊仙人呢啲节目呢係有制作嘅。咁我哋傾咗，其实傾咗有2个几月㗎啦。差唔多3个月嘅时间。咁呢就傾有啲制作嘅嘢。咁傾啱晒，咁佢跟住过嚟呢就帮我手啦，咁就我哋呢就冇咁多限制嘅，即係冇其他台咁多限制，我哋通常嚟讲就係想做好个节目嘅啫。咁当然啦，搵返啲真係好认真做节目嘅人啦，因为我见到佢哋呢做资料搜集啊好犀利嘅。唔係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即係有咪啦，好似今日咁啊，有咪啊，你到你讲啦，咁我諗住今日就讲未来嘅节目动向囉。咁下个礼拜三咁我哋呢就而家呢就同緊咗个嘉宾係做厂嘅。咁就做厂佬。咁就讲佢呢喺大陆啲感情生活同埋千奇百怪嘅事。咁我哋呢就喺老蛇独女嗰度呢就佢做客席嘉宾。咁再次一个礼拜做。因为老蛇独女呢我哋係预咗一个礼拜六嘅。因为要就主持啦咁。尤其公主啦天生丽质相当靓女。咁又即係我估好多人追啦，但係又唔好意思问。咁我哋会做多呢啲囉。咁另外仲有啲其他节目做緊嘅。咁呢头先我所讲嘅节目呢就係、是、主要喺巴打台播啦。咁因为呢我哋譬如同阿仙人佢哋傾都好啦，佢哋都话想做返啲即係唔牵涉咁多政治呀噪音咁多嘅节目，咁想话呢就真真正正嘅，譬如好似做返佢哋以前嗰啲嗰类型嘅节目啊，或者嘅 2.0 啊，或者 3.0 版啦、啊。咁呢就亦都唔好问我究竟佢哋之前呢喺其他地方做节目发生嘅事，因为我唔知道㗎。我真係唔知道㗎。不过就係话有机会合作，咁亦都睇到佢哋做嗰个节目嗰个诚意，咁唔係我所以能够做得到嘅，咁我亦都好坦白咁，即係寻晚啦，佢又过嚟食饭啦，前晚过嚟食饭，咁睇返我哋同佢拍嗰啲叫做预告片啊同埋嗰啲片头啊嘅画面啊，同埋呢佢呢就会做呢个讨论区喺网页巴打台嘅 网页做讨论区，即时传译。咁咧，亦都会咧就 Skype 就网上接收呢个听众电话。咁亦都喺 Facebook 同 YouTube YouTube 做直播。咁啊，跟住咧就重温咧都系唔收钱嘅。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佢做嗰啲咧就睇做嘅节目系收钱嘅。咁我哋暂时冇咁，即系我冇咁嘅谂法啦。咁佢哋咧就。点样谂咧？我唔知道。咁但系佢哋都话啦，先做13集，就当一季咁嚟做。咁啊，同我尝试下咁。咁我都同佢讲咗，其实我都唔系成喺网台嘅。咁啊，只不过话你哋做，咁即系大家有诚意做一啲认真啲嘅节目啦，又唔敢胆讲高质嘅人嚟。咁但系认真啲嘅节目啦，即系唔好流于口水花咁。咁佢哋咧就有出我最多出制作费啦咁。咁近期譬如好似啲健康产品啊，同埋啲洗头水咧，因为有用啊，陆续翻单。咁虽然都唔系话卖好多，但系咧就暂时咧，因为做呢啲嘢咧，就嗰个。收入啊，顶得住，咁希望就再加大少少嘅制作费啦，去做一啲有质素嘅节目啦。咁如果大家咧就对先人啊，或者对佢哋嗰个做节目嗰个方法系OK 嘅，或者有啲人从来好似我咁未睇过佢哋做，其实我真系冇睇过佢哋做节目嘅，冇睇过佢做节目。咁虽然系我邀请佢嘅。是我邀请他过来做的。咁啊联络咁啊听日留返啦，即係听日开股啦，佢做节目讲啦。咁节目讲到呢度啦，想真真正正做返啲，喂咁啊讲咗半个钟啦，喂真係废噏之霸大肥。其实我近期做节目讲少咗好多粗口嘅，除了星期二得到。咁啊比较嘈啲囉。咁啊星期二得到。我哋嘅最王牌节目啦，咁咧就许留山咧就接到力，咁希望发展得更加好啦，咁沟通得更加好啦，咁有啲人唔好嫌我个即系个节目因为有我就影低咗嗰个水平啦，或者你唔妥我，或者唔鍾意我，或者唔觉得我做得唔好，咁就包含啲囉，係咪即係呢费事影响其他主持啊。虽然佢哋100%相信我，咁但係我都唔想呢佢哋觉得好烦恼。係咪啊，咁好似汪向编辑部咁。佢哋咧就真係好认真做节目嘅，越做越好。之前咧可能有 dead air 啊，或者啲噪音啊，或者各样嘢咧解决唔到啊，同埋讲嗰啲题目咧唔系标题党，佢哋系有讨论有分析嘅，系我哋咁多个节目之中咧真真正正有讨论有分析嘅唯一个节目。星期二得到系个人。是个人，应该咁样讲，是好个人做呢个节目。咁呢就有啲闲话，有啲逻辑，亦都有啲睇法。但係呢如果真真正正呢係讲做节目係有论述嘅，有一啲叫做见解嘅。可能咧，佢哋讲呢啲嘢会沉闷啲嘅，咁但系真真正正学到嘢啊，尤其系讲外国嘅嘢啊，咁可以吸收得多啲啦。咁有啲人成日话佢点样，你香港你都唔系喺香港嘅，你成日讲香港，你有咩本事讲香港啊？咁啊，即系等于我哋香港嘅教育局一样，系咪啊？中史成科。六四你几多岁啊，暴动你喺边啊，你凭乜嘢讲呢啲说话一样。即係如果你讲呢啲嘢呢就真係呢就即係喺我立场上呢就极冇脑囉。係咪啊，有多嘢係评论嗰件事咋嘛，你啱唔啱听係冇关系嘅。係最紧要你唔同意佢唔紧要，但係最紧要呢就佢做呢啲节目同埋佢讲嘅观点有冇启发性。好似呢我做呢、這个过气中港司机的独白。我讲啲事出嚟好多时候呢就係 等大家明白紧香港司机喺大陆佢遇到嘅压力同埋佢遇到嘅事，有啲嘢咧就唔系可以其他人讲到嘅，包括男女感情啊，同埋咧有啲所谓二奶村啊。啊，点解会有二奶村啊？中港司机咧喺呢个喺呢样嘢系点样啊？唔系讲话哎呀，你叫鸡啊，你滚女，唔系呢啲。我哋系真真正正，我会讲我自己对呢啲嘅现象嘅睇法，同埋点解嘅成因，系想讲俾大家听。咁你话哎过气啦，冇过气，因为咧而家个嗰个睇法系调翻转。大陆人做咗香港人嘅角色，而家基本上就系咁。咁我想做呢一类啦，咁咧就收视都 OK 嘅，咁希望我做得更加好啦。咁啊，唔知啊，但系即系做自己嘢，想办法做得更加好，咁就系咁啦。咁希望就今年年尾啦。即系做到今年年尾，咁啊，真系有个亮丽嘅成绩表啦。啊，即系所谓亮丽嘅成绩表就系话，收支平衡之余咧，咁啊，仲有微利啦。咁希望呢两个月我再努力啲啦，因为 YouTube 系冇钱嘅。啊，咁唯有就系做产品啦。咁下个礼拜都多啲产品做。第二咧就系点解会做直播咧？就系我想咧。在直播的时候呢就多啲人呢就平时好多人问我问我好多嘢。咁呢我就尽量答啦，或者抽到空啦，同啲人即係同啲倾下啦。咁但係呢啲人都系唔習慣啦。啊，即系唔习惯啦，啲位置唔习惯咧，就即系唔骚我啦。咁喺 YouTube 啊或者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相对少人，即系少人收睇啊。咁啊，全部都系又系睇重温，咁啊做得都有啲气馁啦。咁啊，但系都冇办法。点解会咁样谂咧？因为咧，我日日咧有好多 WhatsApp 收到啊。喺外国嘅有，喺大陆嘅有，喺香港有，咁佢哋问我好多问题，咁我不如你，因为有时咧睇完之后我会唔记得噶，啊，因为自己都有真系有份正职，咁唔好理啦，既然你打开门口做生意，即系食四方饭，系应该做得再好啲嘅，咁但系自己真系能力有限，咁啊想做直播同大家交流下，咁点样做直播咧就冇问题。但系咧，就日日都有啲人问你，阿大肥哥，我咁样咁样咁样，你点睇啊？喂，我有啲嘢咁样咁样咁样、啊。其实咧，点解会咧做咗好多次网聚？咁啊，见咗好多网友，咁啊，个个识好多网友都好啦，有啲系欣赏你啦，有啲就即系对我哋呢啲咁嘅人有啲要求啦，咁。想做直播，顺便呢就喺直播之前呢就大家倾下，咁啊顺便呢就如果有啲问题嘅呢就可以呢，因为唔止淨係得我，咁有好多其他网友喺度呢，大家分享下，或者有啲问题你想知道或者解决就做啦。其实我试咗好多形式嘅，譬如好似试过做大肥商圈，叫啲人上嚟，咁啊大家讲下生意经啊，或者讲下有啲人推销产品啊，咁我觉得唔系咁好啊。好似黑 sell 帮啲网友卖嘢咁唔好，咁唯有就系变咗，大家当讨论啦、倾偈，譬如嗰张直播啦，咁出边都好热闹嘅，咁有九个人啦，九个网友喺出边讲紧，咁又食餐好啲啦，夹钱啫，咁好似今日啊，一人夹咗115蚊，咁啊食咗个好愉快、好靓嘅叉烧啦，咁啊太子烧味茶餐厅，咁啊蒸嗰条斑啦，有龙虾伊面啦。哇真係犀利，龙虾伊面有条斑啊两斤重嘅。咁另外有炸子鸡一隻，咁两有斤几叉烧。咁另外呢就有哇好丰富。咁食得好饱，咁都係一人115蚊，一坐足一围12个人。咁想借啲同啲网友大家分享下啦，好似今日有个网友系做五金嘅新朋友，咁佢开厂嘅，咁上嚟。倾下佢又做嗰啲牛仔裤嗰啲裤楼啊个扣啊嗰样嘢， 咁有啲做制衣㗎啦，咁有阿迪神呢就捐勤，因为佢搵到份新工，咁我哋都会多啲呢啲嘅聚会喺度傾下，睇下大家点样嘅，咁希望大家啦，阿 Tony Wong 有事搵你，速速快啲出现啊，咁几时搵阿大 N 讲下移民生活啊，我都一样，除咗星期二得到系啊，其实我真係相对少嘅。咁大 N 呢就咁样嘅，佢其实呢就过去星期六呢就偷懒，咪星期五就偷懒，咁呢就欢送会就欢送大 N， 咁所有星期二得到嘅主持，系星期二得到节目嘅主持，就呢就喺鲤鱼门食一餐海鲜餐，好丰富。咁呢就大 N 好豪气咁，我请咁所有主持去食个餐。因为大 N 呢就喺过去嘅星期三，即系寻日就上飞机移民美国，正式离开我哋香港呢个圈子。咁呢佢呢就埋单嘅，即系呢就讲好咗我埋咁。咁我就唔好意思啦。咁卒之就喺大家食得好开心嘅时候呢，咁选緊啲皇帝蟹脚啦，五斤六重嘅皇帝蟹脚啦，花雕蛋白蒸皇帝蟹脚，嗰、那个蟹盖呢就用椒盐啦，咁我就静鸡鸡落去买一张单。咁多谢大 N 请食饭啦，因为点解呢，大 N 呢譬如同我哋做星期二得到呢，做呢个生意点之101係无常嘅，佢呢就做咗好多集，好多集，每集讲个几钟头。咁呢佢问我，咁有啲话 A 制啦，我唔使啦，个大 N 请啦，因为呢佢贡献咗咁多 view 数，虽然唔值钱都好啦，咁贡献咗咁多 view 数俾我哋个台，令我哋个台壮大咗。咁呢就我请啦，其实就是大 N 请啦，因为啲 view 数就真係好钱嘅。咁多谢大 N 啦。咁呢佢呢就话会喺美国呢，佢安顿咗之后呢就会俾返啲声音专栏我哋嘅。咁而Johnny Fox 呢，因为佢忙嘅，咁最近听佢讲话好似自己开咗间律师楼，咁未得人去捧佢场，咁佢见到，咁佢就话俾返啲法律专栏我，咁佢录緊㗎啦。咁就即係应承咗，唔会话好忙啊，咁录完一节之后冇下文啦，咁佢呢就会不停咁，咁我呢就会喺星期二得到嗰度呢一路做啦。咁八大台就俾阿仙人佢哋接力啦，咁可能我就唔使话哎呀一个礼拜做足五晚。咁大 N 呢就见到我咁样做法，咁都系多谢佢帮忙啦，咁佢话俾啲声音专栏我啦，咁我会做得好啲。咁成节都讲台务，其实呢点解我上个礼拜呢系倦勤唔做呢，因为呢我近期同啲人呢，佢哋冇做过生意，佢哋系冇做过生意嘅。咁呢就夹粉试下开展咗个事业，做一个生意买卖啦咁。咁呢原来呢大家有岁数嘅时候呢大家都会有固执嘅。其实我都明白做夹粉生意好难做，但諗住牵涉嘅资金唔多。咁呢就大家想办法做好佢。但係呢因为大家嘅各自嘅背景唔同，諗法唔同。咁卒之呢就做得大家好辛苦。咁卒之上个礼拜四呢就做得唔系咁开心，咁唉冇心情，唉索性唔做啦，啊休翻两日啦咁。咁喺呢件事上呢亦都连累咗啲朋友啦，咁包括黎生啦咁。咁唔系钱啊，系最主要就系个精神。咁阿黎生就而家呢就喺呢个丝绸之路，因为佢呢几日呢就去咗去十一日去丝绸之路。咁呢喺去咗丝绸之路呢都仲系有啲问题打扰緊佢啦，咁同佢讲声唔好意思啦咁。咁但係呢就能力不及。咁 亦都有啲网友呢就问我哋想嘅返入我哋啲 group 度嘅，因为我哋开咗三个新 group， 一个风花雪月啦，就讲下闲话啦。咁呢第二个呢就是大肥商圈嘅。咁有啲人呢就话 at 我哋咁。咁我哋而家呢譬如好似入 group 呢係真係讲啲正经事嘅。譬如好似近期有一个就嚟退休嘅网友，咁佢呢就想知道网上啊、网页啊、YouTube 啊、Facebook 好多嘢嘅，咁咧就今晚特登嚟食饭，咁咧就唔系揾我嘅，咁我就揾阿少少，因为少少晒喺度嘅，咁佢就问佢好多网上嘅问题，咁啊少少咧即时教佢解决啊，解决啊，譬如网页啊，譬如你要做Facebook 啊、买嘢啊，譬如雅虎团购啊各样嘢咧，咁佢会做嘅，咁啊做多呢啲咯，咁咧亦都。有啲嘢澄清嘅，譬如好似咧，我本身咧就想喺呢个雅虎团购咧就开个卖嘢嘅，咁后屘咧就胎死腹中啊，咁啊，因为咧自己唔够货，咁啊觉得喂摆上去冇乜意思，咁啊不如都系喺巴打台嗰个购物车卖，做翻网友嘅生意可能都够做啦，咁啊冇摆到去呢个雅虎团购，咁我哋每一日。都有諗緊點樣打出到一條出路呢，咁而家出雜誌啦，我同阿 Ben 少夾粉啦，咁阿 Ben 少出雜誌啦，去推健康食品啦，我喺個網台啦，咁呢我哋會不停呢搵嗰啲真係食咗敏迪啊、四小寶啊同埋肝寶有效嗰啲人呢，就会上嚟客串嘅，咁呢阿洪生呢就上次讲咗白食啦，咁就千几 view， 咁呢佢今集都会再嚟讲嘅，因为又事隔咗个礼拜啦，咁佢有啲进展，咁啊俾个机会阿 Ben 少呢就讲下肝宝啦，咁生意嘅嘢好多人唔明，譬如好似我近期做泥头者嘅生意，过去几个月因为财务拨款啦，咁我唔会话哎呀最衰你啲黄丝啦，你哋啲人啦打拉布啦，咁拖延到啦，搞到自己蚀咗几个月啦，呢啲冇得怨嘅，因为香港整体嘅问题啊，咁唯有自己经营呢盘生意又想办法做掂佢嘅啫，啊我哋就好简单，咁Tony Wong点解话搵你呢，你要上嚟攞啲肝宝资料啦，是咪啊，咁第二呢你仲有钱喺我度要出粮啊。啊咁你唔嚟咁我点呢，咁多谢你睇现场啦、你要嚟㗎，因为呢有多人呢係特登过嚟问你㗎。咁今日都有个。咁你呢不如我哋尝试下呢逢星期四嘅六点钟就做健康解码讲座。咁逢系呢就对自己有啲症状有啲问题呢就欢迎上嚟网台。就即时呢阿 Ben 少同埋阿搵阿 Tony Wong 走上嚟做呢个顾问啦。咁即时做啦，咁唔知阿 Tony Wong 有冇空啦。啊咁佢青靓白净。咁睇下佢有冇空啦，咁啊变咗呢好多人呢想知道植物提取物嘅资料呢可以即场问啦，简单啲。咁我哋呢而家呢就做緊个讨论区嘅喺个网页嗰度。咁呢变咗网页区里面可以呢就大家呢可以互相咁呢去睇到啊同埋见到啊。咁呢样嘢都系实在同重要嘅。咁我希望大家呢就多啲揾到呢啲資料啦。咁呢另外呢有好多嘅韓國同埋泰國嘅零食呢，我哋呢就會下個禮拜就到貨㗎喇。咁譬如有啲呢好奇怪，有好多網友成日問我上嚟呢揾我呢多謝直播啦，喺大肥罕天下直播有46個人，咁加加埋埋有50幾啦，再努力啲啦。咁呢就做，咁啊可以上嚟问啦。第二呢就係嗰个蝦头啦，佢係炸嘅，将啲蝦头炸咗，咁香港冇得卖嘅。咁主要呢就交俾嗰啲叫做酒吧呢，就嚟送啤酒嘅。咁呢好好食。咁成日有人问嘅。咁既然有人问，咁我呢就订咗一批嚟，就下个礼拜嚟。咁另外呢有啲 日本蟹膏啦，咁你韩国蟹膏呢就我哋试食㗎，食过好食嘅，咁呢就都会嚟㗎，咁呢就睇下个优惠点样啦。咁嗰啲蝦头呢同埋啲木瓜干，我啲人上开嚟嘅时候呢，我开咗好多包呢，就请啲网友食，咁啊啲网友食过都话喂你到货通知我啦，上嚟或者寄俾我啦，咁我都话係 ok 嘅，咁希望呢就做多呢啲产品啦，出面係冇嘅，咁而又係价钱唔贵做緊啦，咁如果有嚟过试过嘅，咁可以嚟啦，因为呢其中有个阿姐呢嚟亲呢，佢都係蒙面超人咁呢，戴个口罩咁遮住咗自己嘅样，咁成日走嚟问我健康食品啊，咁嗰样嘢，咁又问我蟹膏几时啊，咁应该下个礼拜呢就见到㗎啦，咁呢就价钱会卖平过嘅，因为香港有代理嘅，咁我哋呢就同香港嘅代理傾，本身係韩国諗住嚟嘅，咁直接嚟，点知韩国嗰边话香港有代理啦，咁就同香港嘅代理傾，咁开始有嘅，咁呢就下个礼拜啦，咁另外我哋会好多嘅各类型嘅产品呢係大飞牌啦，个牌子可能叫暂定叫大飞牌啦，咁自己做啦，做多啲人哋唔做我自己做啦，即係呢个係需要嘅。点为之需要呢？因为做人哋嘅牌子冇乜意思。做生意即係宁为鸡口就莫为牛后。咁好多嘢你自己创出你自己嘅风格，你可以继续做落去。咁我哋唔打唔撞做呢个咁嘅星期二得到呢个同埋巴打台啦，即係其实当一样嘢啦，打包一样嘢呢嚟做啦。咁所以呢我啲节目呢都淘汰咗好多。咁我哋好似个足球节目啦，足球节目啦，咁又暂停咗啦。咁睇下再有其他嘅新发展路向啦。咁一个过气中港司机的独白呢，咁好多网友呢就留咗喺度做多一节啦，咁都多谢你哋啦。咁因为我嘅睇法呢同其他人有啲唔同。我好鍾意睇呢个英国嘅侦探片同日本嘅侦探片，係侦探片。唔系破案嘅，侦探片系讲推理嘅，同美国嗰啲咧讲求证据啊跟住咧就揾凶手啊，或者破案嗰啲系唔同，呢啲系纯系讲推理，靠用脑嘅。咁有阵时咧，譬如我分析啲事咧，可能唔啱，譬如好似近期十九大啦，咁我错，我承认我错咗。咁但系点解我睇嗰啲嘢？其实我就睇嗰啲好细微嘅嘢。我一个咧就。可能大陆嘅唔系叫大气，香港嘅唔叫大方啊，即系又叫做小肚鸡肠啦，或者我啲小气啦。我哋睇好多啲对人啊，对事，我哋睇好微细嘅嘢。所以咧，如果我讲大陆同人哋讲大陆，一定有分别。有啲人话：哎呀，你同阿杰斯拍一集就好啦。咁阿杰斯，我真系唔识嘅，亦都冇听过佢嘅节目。真系唔好意思，我真系咁多个节目咧，就听两个，一个就叫做炮打司令部，即系星期二得到嘅前身就听 Tony Choi， 另外一个咧就听呢个萧若元，主要听萧若元。而嗰阵时迷米读大，即系人网时期咧，就会听多两个节目嘅，一个咧就叫做徐依门，刘家雄。我系佢忠实 fans 嚟嘅，佢讲国际时事啊，譬如好似咧，我咁即系为咗佢做节目，我特登走去成品嗰度买咗一本咧《麦克尔传》啊，因为佢赞麦克尔系一个好，点解咁吸引咧？就讲麦克尔咧就系喺欧盟啊，咁咧就开完好多会，跟住直飞过美国就见咗奥巴马，再。铲过去揾普京啊，解决一啲国际事务。喺短短嘅三日，去咗三百唔同地方，再翻欧洲嘅魄力好惊人啊！即系佢讲俾我听， 佢引起我对国际时事嘅兴趣。咁啊，当然唔系嗰啲咁嘅所谓歌曲啦。咁我咧就开始咧就买好多呢啲书翻嚟睇。咁咧就令我嘅眼界又开阔咗啦。咁啊，虽然就真系追唔到佢万分之一。咁呢个事实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做节目，我夹佢就夹佢啦，系人品嘅问题嘛？人品嘅问题同你嘅学识系无关。你学识系值得尊重嘅话，咁我讲，譬如做小节目啦，讲其他啦咁，咁我唔够胆讲我清高，但系我做人唔会两把尺。可以之前啦，有啲事发生啦，令我觉得好唔开心。上个礼拜有两集都放弃咗，咁系我唔啱。因为呢我既然决定做节目呢我就不能失场。但係喺嗰陣时呢令我个头脑好即係呢唔係话好烦即係冇心机係影响得我好紧要。因为我觉得我对人係一把尺但係啲人呢将利益摆眼前呢就乜嘢都啱晒。人哋讲嘅乜嘢都错只有自己啱。而佢所讲嘅啱导致好多人受到伤害。喺呢件事上高连累咗好多人而做嘅效果好差。所以我好烦烦唔系因为我烦烦你烦我真系冇所谓拗痕啫经历咗咁多。五十几岁人但系我好怕烦到我身边啲朋友或者其他嘅 partner。我觉得我自己应该系有责任去解决嗰啲事嘅。但系嗰啲人呢影响我唔到嘅时候呢就不停去即係唔好话搞啦唔敢用搞啦就影响我身边其他人。咁我觉得係唔啱。咁我只係尽力做啦咁。咁啊多谢好多人啦咁阿 Y 先生啦係咪咁啊有啲人譬如听我做节目佢话哎呀多谢中港香港人而家唔争气其实唔关争唔争气事嘅其实个大势系咁你香港人去自处呢件事系一定会有啲问题只要你自己啊睇得开囉点为之睇得开呢即系话自己做啲嘢啊做到自己嘅本分囉。最紧要让人三分啦。我个人好奇怪嘅，即系我觉得咧，让人三分系冇问题嘅，让你十分都冇问题。但系你真系唔好辣到我咯，明唔明啊？啊，咁真系唔好辣到我咯。讲认真嘅，因为咧，如果辣到我咧，你会好麻烦嘅。即系我系一个唔系好怕麻烦嘅人，但系人经历多咗，容人嘅即系容人嘅胸襟系多咗。但系当我发脾气，当然啦，唔系因为钱嘅，因为咧到我而家咧呢个范围咧就唔系讲钱，系讲交代嘅啫。咁咧有啲人啊咁啊。做啲嘢比较难睇啲囉。咁但係呢只要唔好牵涉其他人你夹我又好你玩我又好都我都冇乜所谓。但係呢当即係我觉得做人呢就要顾一顾其他身边啲人囉。咁而家点解我早几日上个礼拜咁烦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唔系底线问题，系做人嘅问题。咁有啲人话：，你都老千嚟嘅，你成日讲呢啲，啊，搵鬼信你咩？咁我亦都坦白咁讲，话我老千嗰啲，我真系冇乜千过边个，系嘛？你又唔识我，吓、啊、你点可以讲咧？一啲冇证冇据嘅嘢，系咪啊？所以呢讲归讲啦咪当讲笑啦即係呢句说话阿Ben 笑讲得最啱咪当讲笑啦。咁但係呢就都影响到我嘅咁但係都 有啲网友体谅啦，有啲同事亦都知道啲事情发展啦，咁佢哋都支持我嘅。咁以后呢做任何嘅嘢真係呢諗住凑热闹贪高兴啊，大家呢柴娃娃嘅嘢我都唔做冇谓啊。如果有啲人有问题又想知道有啲资料嘅，欢迎你星期四上嚟网台直接揾我。我如果解答得到我就大家帮下手。如果喺 YouTube 问我或者喺 WhatsApp 问我，我真係未必会答嘅，因为我唔识你。我唔识你。我答咗你可能会令我自己好麻烦。我唔识你。起码俾我见到个样子，识你，沟通咗。哎呀，大飞你咁串啊，好巴闭咩？唔系啊，系因为交朋友系见面噶嘛 ，Facebook 呢啲面书算罢啦，系咪啊？我唔系一个 I T 人，我亦都唔系一个高科技人，但系咧我自己本身对呢啲一啲都唔感冒。吓、啊，好似今日阿少少上到嚟咁成，咁阿少少都系好多人咧就问走上嚟啦，星期四啦，其实唔系揾我嘅，其实好多系可能系揾佢，系可能系揾佢嘅，因为点解咁讲咧？阿 Tony 记得带西饼上嚟唔使。咁啊，蔡瑞喜先生咁啊，我对政府用嘅两把尺都系非常不满满。啊，大飞哥之前问咗呢隻上产品做唔做得过，请问可唔可以解答？你问我咧，我想解答你，不如你嚟一嚟啦。啊，因为咧可以大家倾下啦。因为咧你就咁摆隻产品上嚟。咁我真係唔知道㗎喎，你譬如你讲个背景啊，个 background 啊，即係讲英文添，倾下可能实际啲。咁呢另外呢就Tony Wong 带西饼唔使啦，我呢度呢有十几张饼卡。咁呢如果你上嚟呢，你预早呢联络我，或者预早联络 Tony, 嘛啊 Alex, 我呢就攞定曲奇饼。咁而曲奇饼呢有一间叫做贵族嘅，唔系你哋见外边嗰间，系喺花墟嗰度有间叫贵族曲奇饼，啲曲奇饼好脆，好好食。咁我成日咧有时做网聚咧，我就会喺呢度啦，我就会喺嗰度咧特登都贵嘅，咁但系咧就会买几磅啦，上嚟招呼人啦，摆得嘅。咁第二咧，佢嗰度啲凤梨酥咧。食落去松化㗎。咁呢就比市面啊咩奇华啊或者维格啊台湾啊呢啲好食好多。我成日都买返嚟呢就请我啲伙计食啊，咁就招呼朋友㗎。咁如果阿 Tony, 你得闲上嚟你预早约我，我带你去食，咪买返嚟俾你食。另外呢如果你呢次再见到你呢，或者下个礼拜四你出现啦，啊或者星期三出现啦，咁咧我就请你去打边炉，请你一个自助打边炉，啊咁啊预你一份，啊咁啊讲嘢算数，啊因为系咁啦，咁你哋如果真系有啲问题嘅，可以问我啦，咁啊头先点解话嗰个产品叫佢上嚟咧？因为我唔记得咗。因为你之前问我，我会唔记得噶。因为咧呢啲我自己本身有份正职啦。第二网台好多事，譬如好似而家阿仙人佢哋过嚟帮拖，令到巴巴打台可以做个时间表啦。咁而其他咧就有阿公主同阿奶色上嚟做呢个老蛇独女。咁另外咧就有两个靓女， 系好靓女嘅，系 model 嚟嘅，咁佢哋会嚟巴打台做节目嘅，咁啊而家倾紧，咁咧就希望咧尽我嘅力量啦去做啦，咁而讲天珠嘅，讲西藏密宗嘅嗱，讲明唔系道人迷信，一阵间又话可以飞天遁地呢啲嘢，我哋唔讲，我哋讲嘅宗教，你哋认识个宗教嘅啫，我哋亦都唔好似啲佛教徒啊，唉。或者基督教徒呢啲啊，唔会，我哋只不过讲佢嘅教义系点，咁呢佢哋因为呢就组织緊，佢哋会嚟讲㗎，咁我哋会做多呢一啲节目囉，虽然我哋呢个台唔系叫迷迷，因为迷迷嘅意思根据萧生所讲系知识嘅传播传递，临尾抽下佢水啦，咁但系独南科学馆浩浩汤汤呢啲咁有知识嘅节目都冇咗咯。咁我希望我哋做，我哋冇可能有李慧才、于飞呢一种人做节目。但我哋希望做一啲人哋做唔到嘅。我唔想大家真係淨係斋噏。但时事节目就冇办法啦，因为时事节目每一日都有事发生，每一日都有嘢讲嘅时候呢，即係每一日都有嘢讲，每一日都有事发生呢，咁你睇咗个评论呢，就用你自己的逻辑判断去做个节目㗎啫。但你做其他嗰啲，我希望真係有啲心啦。好似而家老蛇毒女佢哋呢，佢哋都寫 caption 啊譬如一早呢设计开场白啊咁样嘅。咁呢就一个过去中港车的司机独白呢，因为讲我自身嘅经历，我嘅睇法，咁就唔使做啦。因为呢啲係我最熟悉嘅。啊，如果你讲呢啲嘢呢，市面上有网台呢讲中港关系，中港嘅嘢由来，同埋呢两地之间嘅分别点解会形成到呢，我唔相信有人讲得好过我。因为我真真正正呢，我系做对一啲好微细嘅嘢呢好了解。即系有我讲越南啲，系咪哎呀有个喺越南华侨嚟嘅。佢话哎我唔知道原来胡志明市系咁㗎喎。譬如我讲泰国，咁啲人话哎呀我都唔知道泰国同埋台湾系咁㗎喎。哎呀，我台湾生活读书，我都唔知道台湾系咁㗎喎，你讲又好似系喎。就是因为我个人就系一个咁嘅人囉。即系好似侦探咁，少少嘅蛛丝马迹，点解我会问点解，然后就会諗下究竟系点样囉。咁如果就系大家想做个朋友，咁欢迎星期四过嚟啦，咁听日再买一卖广告，咁先人呢佢哋呢就吹人鸡，咁我听日呢就同佢拍档做一节，做完呢一节之后呢我就将佢交俾佢啦，咁呢就另外呢就等阿林依依返嚟，咁再加上呢所个嗰两个靓女呢，其实林依依呢介绍俾我嘅，佢话呢真係其实我真係好多谢佢啦，即係喺 Facebook 嗰度沟通两三次，咁佢就话我搵呢啲靓女帮你做节目啦，啊做得成功啲，啊唔好俾 my radio 同埋呢低俗频道睇小你，我帮你手，呢啲真係仗义囉。咁但係呢我希望林依依返嚟呢真正认识下我大飞呢个人，知道我系点嘅，啊唔好道听途说，淨係落嚟真真正正搵我飲餐茶食餐饭。最多我请。咁第二呢就係好多星期二得到嘅朋友同我讲有啲风风雨雨，咁我其实唔使理嘅。因为呢各人头上一片天，甚至有啲呢係日日网上唔理啦，有啲真真实实呢打电话啊，即係俾我啲拍档啦，阿 Johnny Fox 啦，啊就 话我乜乜乜乜乜乜，其实你都唔熟悉我，无谓搞到阿 Johnny Fox 啦，系咪啊？跟住，你落嚟，我帮你做嘅嘢，你冇多谢一句，但系你呢，因为呢就即系唔识讲吓，重伤呢啲嘢就冇乜谓啦，啱唔啱啊？唉，所以我都话啦。另外阿 Bert 如果敏迪系有用帮到你嘅，咁帮咗我买咗七樽。咁啊，有啲人话点解你成日唔出现？其实早轮你落嚟买嘅时候咧，都同你碰咗面。有空嘅落嚟请我饮茶啦。系请我饮茶，记住啊，唔系我请你。节目做到呢度，多谢大家，拜拜。